会上通报，今天零点到下午两点，内蒙古满洲里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其中满洲里市区新增8例，扎赖诺尔区4例。截至到目前，满洲里累计报告病例142例确诊，其中满洲里市区106例，扎赖诺尔区36例。 截至今天下午两点，满洲里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共筛查出57例阳性，其中17例已经确诊，另有40例核酸阳性待确认，第四轮的全员核酸检测正在有序开展。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实施精准管控措施的通知要求，和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第五版当中科学划分风险等级的规定，从今天上午九点开始，将满洲里市新华街道、扎赖诺尔区第三街道第四阶段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并且实施相应的管控措施。 昨天，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二级巡视员崔刚介绍，病毒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内蒙古本轮疫情与既往的本土疫情均无关联，是一起新的境外源输入病例引发的疫情。目前，疫情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已经出现了小范围的家庭、居民小区和学校聚集性病例，当地的疫情在社区中传播风险较高，流出的风险人员排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再来关注大连方面，目前记者从大连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今天大连有6例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出院，出院之后将会继续在隔离管理点定点医院进行14天的隔离医学观察，出院医嘱已经详细的告知患者。目前大连市累计174个确诊病例和25个无症状感染者，共计199个患者出院。 记者从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了解到，从今天零时起，大连市下辖的庄河市蓝甸乡金厂村18点屯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大连现有中风险地区3个。 今天记者从黑龙江省讷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了解到，讷河市在11月30号完成了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共检测样本279796人，结果全部为阴性。 近日，一段口罩消毒残留物是一类致癌物，使用前要抖一抖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对此，北京朝阳区疾控中心消毒科副主任医师朱林表示，日常佩戴的医用外科口罩不存在环氧乙烷残留物致癌的威胁，正规企业生产的口罩可放心使用。 朱林介绍说，市面上的医用外科口罩 N95 口罩大部分都是通过环氧乙烷消毒蒸汽熏蒸消毒，但并不是所有口罩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消毒，也有一些呢是在无菌车间使用其他的方式消毒。口罩生产厂家会在消毒过后，待环氧乙烷挥发以后再进行包装。口罩的包装也并不是完全密闭的，环氧乙烷又是一种非常易挥发的物质，当口罩通过多道流程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基本上不会带有造成影响的残留物质。 佩戴前是否有必要先抖一抖口罩呢？朱林表示没有必要，在医院医护人员是不会这么做的。口罩从包装里拿出来是一种无菌的状态，我们不会刻意把它在空气中进行暴露，不过一般情况下抖一抖晾一晾也不影响口罩的防护效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进入京津冀三地热点。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马潇。马潇你好。 哎，四萌舒瑞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下午发布会的详细情况吧。 好的。那刚刚也介绍了哈，国务院在本月26号时正式公布了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也对副中心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后副中心将聚焦提升科技创新、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四个主导功能。其中呢，在科技创新方面，副中心将加快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应用示范项目，特别呢是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新一轮先行先试的政策在副中心落地实施， 也就是呢，比照中关村，中关村有什么政策，副中心就落实相关的政策。那在行政办公方面呢，发布会上介绍，目前第一批的市属行政事业单位1.5万人左右呢，已经搬到副中心了。第二批大约3万人正在筹划当中，争取明年或者后年陆续将第二批的行政事业单位搬到副中心，进而带动更多的中心城区核心区的人疏解到副中心。在商务服务方面呢，副中心将会依托运河商务区、张家湾设计小镇，还有自贸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先行先试做一些尝试性的开创性的工作。那在文化旅游方面，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和河北段呢，在今年已经实现了通航，目前正在做连接这两段运河的工作，预计在明年7月份，大家呢就可以从北京坐船到河北了。另外，在大家关注的环球主题公园方面，发布会上介绍呢，主题公园的峰值运营能够达到接待11万人，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而且环球影城刚刚开园，目前日均接待呢是1万多人。等到这个冬季过去呢，将会带来更多的人气，一天预计能有10万人左右，一年能够达到上万规模的游客。此外呢，发布会上还介绍，环球主题公园的二期还有2.2平方公里，目前正在筹划建设。另外呢，在民生保障方面，发布会上也介绍哈，目前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呢是正在建设，建成之后呢，将有几万名人民大学的学生呢就要迁到通州来。同时，目前副中心正在筹建第一批实验学校，属于9年一贯制。那这个9年一贯制呢，就会解决很多家长小升初的这个焦虑。还有在交通网络方面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哈。目前呢，副中心正在打造城市铁路，延伸副中心线，实现从西客站、北京站坐着铁路到副中心上下班通行。同时，相关部门呢也正在跟铁路部门洽商，争取是能够把这个铁路给公交化。那在医疗方面，目前有医院通州院区是已经开诊了，安贞医院的主体呢也要迁到副中心来，将来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呢，河北廊坊北三线与北京市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是紧密相连的。这一次的意见呢，提出北三线与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要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也介绍哈，目前河北省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意见，部署推进了70多项重点工作。截至目前呢，10条跨界道路已经建成通车，通达的公交线路已经达到了21条，大气、水体等生态环境质量呢是在持续的改善当中。一批高端的高新产业合作项目也落户到北三线了，特别是北京的部分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正在逐步的向北三线延伸布局。下一步呢，河北省将落实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控的4统一要求，全面的实施这些4统一要求当中的重点实施清单。另外呢，再来介绍一下，针对目前的疫情防控期间呢，北京和河北的通勤问题，发布会上也是介绍，目前北京和河北呢已经建立了疫情联防联控的机制，北三线的所有的进京检查站都实现了北京河北的2站合一一体化联勤，以统一查控的标准、统一的勤务模式还有统一的警务模式处置，来最大限度的提升进京人员的检查效率。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马潇带来的报道，谢谢，再会。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近日正式印发。意见提出，城市副中心要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执行3星级绿色建筑标准。截至目前，城市副中心27个项目执行绿色建筑3星级标准，建筑面积合计476万平方米。 副中心3大建筑作为绿色建筑项目典范和共享空间，配置了地源热泵、燃气锅炉加水蓄能加冷水机组的复合式能源系统，预计可再生能源供应占冬季供应总量的80%，占夏季供冷总量的70%。而据测算，3大建筑投入运营之后，相比同类型没有采取节能减排措施的公共建筑，每年可以减少2氧化碳的排放量大约为10207吨。 今天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我国的宣传活动主题是生命至上，终结艾滋，健康平等，旨在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共建共治共享，携手应对包括艾滋病在内的疾病流行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万福健康与北京大学医学信息咨询中心、京东健康联合发布2021年艾滋病检测趋势报告，全面反映了 HIV 快速检测在互联网上的最新发展变化。 HYIV 检测是指自2013年开始登陆互联网线上销售渠道。2021年，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每小时大约有400盒 HIV 快速检测试剂在网上销售平台售出，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互联网筛查艾滋病，有助于扩大检测。这也表明，随着互联网和全社会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不断发展，大众防艾抗艾的整体意识得到了提升。 报告同时指出，线上艾滋病快速检测仍有进一步创新的潜力，有可能进一步优化和改进产品的性能，特别是简化和无痛的样本采集，清晰的说明演示和支持工具，更少的步骤，更快且易于阅读的结果等。 天津市的艾滋病疫情始终处于低流行的状态，但是低流行不代表低风险。估计天津市作为传染源的艾滋病病例仍然有 15% 尚未被发现。艾滋病经性传播病例构成超过 95%， 且相关人群干预工作难度较大。社会公众对于艾滋病的知识了解程度和风险认知仍然不足。天津市艾滋病疫情防控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下一步，天津市将继续加强团结协作，强化压实政府部门、社会和个人的四方责任，携手应对艾滋病等全球范围内重大传染病的挑战，共同抗击艾滋病。为了实现消除艾滋病，达成健康天津目标，共同体进行努力。 另外，为了减少毒品和艾滋病的社会危害，帮助广大群众了解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树立防毒防艾的意识，昨天在12月1号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河北深泽县禁毒办组织公安局、疾控中心、卫健局、工会以及团县委、妇联等单位，在县政府门前举办了一场以“生命至上，终结艾滋，健康平等”为主题的禁艾防艾宣传活动。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政务服务方面的消息。为了更好地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北京石景山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近日推出了电子证照服务。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营业执照等常用电子证照可以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互认共享。企业群众到区政府服务中心和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只需要刷脸，授权窗口办事人员调用电子证照就可以办成事，实现办理业务零证照。 目前的电子证照服务已经覆盖北京石景山区全部街道政务服务中心，73类证照在区街1011个事项当中可以实现免证办事，累计为企业群众减少2387份申报材料。而下一步，石景山区政务服务局也将会持续拓展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等便企利民的政务服务方式，在更大范围的应用，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体验感和便利度。 为了让各类人才能够安心工作、放心创业，从2018年开始，中心天津生态城为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积极推进人才公寓和公屋建设，构建了多层次人才安居保障体系。三年来，服务了大量企业和人才，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生态城，人才公寓的缺口问题开始显现。来听天津广播新闻部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徐静是一家智能机器人研发企业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企业自2019年底入驻生态城后一直稳步发展。随着业务的拓展，今年为开展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工作，徐静又招聘了20多名新员工。依托生态城的人才公寓，招聘时他向新员工承诺可以提供住宿。但最近徐静却犯了愁，因为新员工马上就要办理入职了，人才公寓却迟迟没有申请下来。 我们公司在招聘简章上写的是呢，是给员工能提供住宿的。去年我们公司呢在生态城申请了人才公寓，很快就批下来了。但最近呢，这个我们办理手续同时告诉我来讲呢，就是房源是比较紧张的。 按照中心天津生态城人才公寓管理办法，只要在生态城没有住房，且没有享受过生态城在购房、租房、住房方面资助，经生态城人社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可以免费入住人才公寓。眼看着员工即将入职，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公司经过研究，准备给新来的员工一定的住房补贴，让他们暂时自行解决居住问题。 生态城这边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创业环境，这两年我们公司发展呢也比预想的要快，后续肯定还有大量的招聘需求。我们还是希望管委会呢能够尽快的加大人才公寓的这个供给，为企业的发展呢保驾护航。 中心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主任王国良表示，中心生态城近期将把部分没有出售的公屋拿出来作为人才公寓使用，解决引进人才的居住问题。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国道109新县高速目前所有工点都已经实质性开工，其中西六环军装主线桥将采用超长跨度一跨越过永定河，到2023年底全线建成之后，从西六环到门头沟清水镇的车程将会从两小时缩短到40分钟。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国道109新县高速东起西六环军装立交，向西经过门头沟区龙泉、妙峰山等多个乡镇，与河北省张卓高速相接，道路全长约 65.4 公里。起点处的军装主线桥将在北京首次采用188米的超长跨度一跨越过永定河。国道109新县高速一工区项目经理田刚说， 军装主线桥是咱们109的第一座跨越永定河的大桥，主跨跨度188米的主跨，一跨过永定河，在北京是同类桥梁里边最高的。截止到目前，两边的两个主墩已经全部开始了墩身的施工。 在下北店隧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爆破作业前的准备。作为全线控制性节点之一，隧道双方向累计掘进已经超过一半。二工区项目经理张广乐介绍， 下北店隧道双洞全长是6880米，截至目前双洞整体完成净尺是3600米，完成了整个进度的55%，整体这个围岩相对较差，安全的管控风险相对较高。 国道109新县高速是城区前往门头沟深山地区的唯一一条高速公路，也是目前北京里程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全线通车后，将有效改善门头沟山区的对外交通条件。中铁京西高速公路项目公司建设管理部部长刘旭生表示， 国道109新县高速公路项目是北京市的重点工程，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从西六环到门头沟区清水镇将由现在的近两个小时车程缩短到40分钟。 作为北京推进移动园治理、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措施，今天起北京实施京六 B 汽柴油标准。北京市加油站全面供应京六 B 油品，新油品在油耗上没有明显变化，但颗粒物排放可以下降2到3成。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你好，我们现在这个油是换了京六 B 的，比之前更环保了。 在位于北四环的中石油南湖加油站，六台加油机都换上了新的标志，写着京六 B 汽油或柴油。工作人员给车主加油时，都会一一告知换了新油品。加油站经理周玉振说：“ 我们今天第一天供应京六 B 油品，一共5个油罐全部完成了京六 B 油品的置换。我们每天来站加油的顾客有1500名左右，所有的员工都进行了培训，对每一名顾客都宣讲京六 B 的好处，更加环保了。” 记者了解到，相对此前的京六油品，目前京六 B 汽柴油价格没有变化。对于新油品，车主们都表示欢迎。 我老在这儿加油，越环保越好，肯定支持。 我生活在北京，我希望北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我也挺关心的，是不是油耗会增加呀？加油员介绍说，应该是不会有变化。 中石油北京销售分公司质量安全环保处相关负责人白明介绍，今年7月公司就开始准备油品置换工作，10月份四环内加油站已经开始部分供应京六 B 的汽柴油。 截止11月30号，公司2座油库和130多座自营加油站全部完成京六 B 标准汽油、柴油的置换，加油站的标识更换、加油站的管理系统更新调试也同时全部完成。对于京城车主来说，更换京六 B 油品在油耗上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大大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 今天上午，记者从北京速通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开启北京道路停车 ETC 无感支付功能之后， ETC 用户在北京道路电子收费车位停车驶离时将会更为便捷。北京 ETC 用户可以通过下载乐速通 APP 或者关注乐速通卡的微信公众号乐速通 ETC 小程序进行设置，开启北京道路停车 ETC 无感支付功能。 除了停车可以使用 ETC， 今年首发工贸有限公司与北京速通公司联合推出 ETC 智慧加油服务，在全市首批20座加油站正式上线。车主只需要通过首发能源公众号开通 ETC 加油授权，即可实现在 加油站 ETC 专用通道快速完成即加即走的加油体验。 据介绍，目前支持 ETC 智慧加油的20座加油站主要分布在4环、5环和高速公路沿线，具体位置可以在首发能源公众号输入栏里发送 ETC 三个字母获得位置的推送。目前 ETC 智慧加油享受98折优惠，周二会员日还可以享受到95折的优惠。 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消息，交管部门试点机动车出厂即查验新举措，市民购买北京的汽车企业生产的车辆后，将可以不再进行新车查验，直接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现场通过交通管12123 APP 选取号牌号码后办理登记上牌。这是北京交管部门落实公安部放管服改革措施在全国首次推出的最新举措。 随着交通监控技术简便执法程序的广泛应用，交通违法处罚的争议也日益增加。北京市西城法院今天发布，近3年来审理交通行政处罚案件80件，违法行为是否有特殊情形，是否减免处罚是诉讼的争议焦点。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2018年12月30号，舒某驾车经过西城区金城坊南街时，因为违法停车被处罚200元，记3分。舒某不服，先后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西城法院行政庭庭长王玲介绍， 舒某是认为啊，对路况相对来说不太熟，其实是在慢慢的开，但监控视频显示他在道路中间呢属于静止状态，持续15秒，这属于违反这个停车规定，所以驳回了诉讼请求。 近3年，西城法院审理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件80件。副院长毕飞介绍，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具有瞬时性、突发性的特点，因现场无法重现且取证时间紧迫，证据收集困难，当事人争议焦点也多集中在违法行为的认定上。 实际审判中，争议往往涉及违法行为是否构成可以减免处罚的特殊情形，比如2019年10月27号下午4点多，李某驾车在宣武门西大街违法使用公交车道，被处罚200元。西城法院行政庭法官孙倩介绍， 原告他误以为公交车道的进行开始时间下午的5点，在发现进行时间至下午4点开始，迅速的驶出了公交车道，驾驶人呢认为是属于一个纠正行为，咱们经过审理认为占用公交车道的行为呢一经实施，也即刻构成了对交通管理秩序的破坏，让出公交车道的行为只是违法行为的结束而非纠正，不构成免予处罚的法定情形。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14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天津市申报的天津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成功入选。此次共有25个枢纽纳入“14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天津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定位是以建设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为目标，依托海滨城市口岸功能和丝绸之路海陆交汇优势，充分发挥航空物流辐射半径和自贸区先行先试优势，建设国际一流的空港型物流枢纽。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室外寒风呼啸，气温持续走低，天津供热主管部门发布了升温令，要求各供热单位根据室外温度变化做好系统调节，增加入户测温的频次，保障供暖的质量。来听天津广播新闻部记者刘倩的报道。 昨天下午2点，家住南开区华苑9华里10号楼的居民孙先生邀请好友来家做客，室外寒意阵阵，室内却温暖如春，温度计显示的温度为21摄氏度。孙先生说，今年几次寒潮过境，室温都比去年高。 降温很冷啊，家里温度是没有什么变化，挺暖和的。邀请老几位在家坐一块聊聊，弄个茶话会。 位于南开区飞鸿路和信美道交口的9华里小区，共有32个楼门，居住着800多户居民。当地采用的是串联系统供热，由于房屋建设年代较早，保温性能略差，为确保供热质量，负责当地供热的市安居工程发展中心华苑供热站根据天气的变化对供回水的温度进行调整。华苑供热站运行技术部部长王平说， 我们就根据室外的实时的温度，随时下调独立室外气温，就随时调节这个一次管网的供水回热温度，二次它也会随着也是上升下降。在严寒期的话，我们有可能就是二次管网的有些参数我们也会跟着会调的。 一次管网啊，出水温度是50.3度，回热温度是36度。 昨天下午3点，室外最高温度为-1度，在河西区平江道的警备区第一幼儿园里却暖意融融，孩子们穿着单裤单褂在教室里上音乐课。天津警备区第一幼儿园后勤部主管张正文说， 我们幼儿园教室呢最少得20度左右，每天小朋友来了以后进教室，第一个就是把防寒服脱了，基本上他们每天就是一件衣服在屋里面活动没问题。 日前，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做好采暖季天然气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天然气有关企业充分认识做好天然气保供稳价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确保今冬采暖季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关注3D 热点，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 D 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去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央行公布2021年度第三季度对于13家拒收现金的单位以及相关责任人的经济处罚，处罚金额从1000元到50万元人民币不等，包括交通、水电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大型商超、景区、停车场、保险公司等。 央行指出，遇到使用人民币现金支付受阻或受到排斥、歧视等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拨打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热线，就近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反馈等方式，及时向人民银行反映。此外，对于故意损毁人民币，银行业金融机构未按要求收兑或对外支付不宜流通人民币等行为，公众可积极主动向人民银行、公安部门投诉举报。 个别的网约车平台抽成高、随意调价，又使驾驶员超时劳动、疲劳驾驶等问题出现，这是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话题。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各地相关部门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加强与经营服务所在地工会的组织、行业协会的沟通协商，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且在移动客户端和媒体上公开发布。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完善平台和从业人员利益分配机制，各地的相关部门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向驾驶员和乘客等相关方公告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每次订单完成后，在驾驶员端应同时列明订单的乘客支付总金额、驾驶员劳动报酬，并显示乘客支付总金额减去驾驶员劳动报酬后与乘客支付总金额的比例，俗称抽成。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野猪泛滥成灾问题持续发酵，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召开的防控野猪危害工作经验总结交流电视电话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继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作的通知，以及防控野猪危害工作技术要点，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野猪危害防控，特别是加快推进以种群调控等措施防控野猪危害。 目前，国家林草局已将野猪等野生动物危害防控纳入林长制考核范围，并将纳入平安中国考核范围。在我国不少省份，野猪已经成为了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国家林草局已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等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 今天开始，全国征兵网报名窗口正式开通，欢迎广大有志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参军报国。报名时间方面，今天开通了男兵应征报名窗口，之后全年均可报名。而女兵的上半年应征报名时间为2022年的1月1号到2022年的2月10号下午的6点钟，下半年应征报名时间为2022年7月1号到2022年的8月10号下午6点钟。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1月30号，世卫组织发布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报告指出，当前全球主要流行毒株为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其他新冠变异病毒的流行率持续下降。在过去60天搜集的839,119份病毒基因序列样本中，99.8%的样本为德尔塔毒株，奥密克戎毒株占比不到 0.1%。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仅在数量有限的国家发现了奥密克戎毒株，大多数病例和旅行有关。根据世卫组织统计的信息，已经有19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1月30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世卫组织26号将奥密克戎毒株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临时限制旅行措施，包括禁止来自南部非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发现该毒株国家的旅客入境。世卫组织认为，全面的旅行禁令无法阻止奥密克戎毒株的国际传播，只会给人民生活和生计造成沉重负担。抑制各国报告和分享新冠流行病学和测序数据的积极性，而进而对全球抗疫努力产生不利影响。 世卫组织同时建议，身体不适或者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及以上人群或有合并症者，应该推迟自己的旅行计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一些国家正在采取没有基于证据或本身无效的生硬措施来应对新冠疫情，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不平等。各国应该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采取合理适度的降低风险措施。 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1月30号报道，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名联邦法官当天发布了一项全国性的初步禁令，要求停止实施拜登对于医护人员下达的新冠疫苗强制令。另外，有其他13个州的司法部长也一起加入了诉讼队伍。 路易斯安那州西区地方法院经过裁定，支持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兰德里的请求，停止实施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于11月4号发布的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的紧急法规。州法院认为，拜登政府没有权利绕过国会发布这样的行政指令。 根据葡萄牙媒体当地时间11月30号的消息，位于葡萄牙里斯本的一家医院因为发现了疑似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暂停了儿科急诊和儿科门诊科室服务。医院在声明中表示，上述两项服务于当地时间11月30号的晚上10点起暂停，原因是一位医护工作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且与已被发现的葡萄牙贝伦人足球俱乐部中的奥密克戎毒株集中感染存在联系。医院已经对所有的密切接触者采取了预防性隔离措施，其中有感染风险的医护人员达到了28人，他们将接受医院相关部门的监测，并进行14天的预防性隔离。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为了加强对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防疫措施，日本政府12月1号决定，将于2号0点开始，原则上暂停包括南非及其周边共计10个国家的持有在日本居留资格的外国人重新入境。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2月1号通报，截至当天的零时，过去24小时内，韩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23例，累计确诊452350例。这是自新冠疫情在韩国爆发以来，日增确诊病例最多的一天，也是韩国日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5000例。 对于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方面表示，已经成立了跨部门联合工作小组，迅速制定了应对策略，对海外入境者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严防奥密克戎毒株流入到韩国。韩国疾病管理厅11月30号通报，韩国发现4例疑似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防疫部门正在进行基因测序工作，预计于今天晚间得出结果。 加拿大卫生部长当地时间11月30号在首都渥太华宣布，除了美国之外的各国入境人员都要在抵达加拿大时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具体实施时间将尽可能在几天之内开始。这个升级的入境限制措施面对所有入境人员，包括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即便是已经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员也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一所高中11月30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援引警方的报道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底特律以北约50公里的牛津镇。警方当天12点55分接到了牛津高中发生枪击的报警电话，随后前往事发学校，并将该校的一名15岁高二学生逮捕。这名男性嫌疑人携带一把手枪，在被捕过程当中没有抵抗。 当地时间12月1号，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武装力量新作训年已于11月30号开始，俄军各级部队将被派往各地的靶场进行培训。消息称，在新作训年中，各级部队的战斗训练的主要优先目标是提高所有类别军事人员的专业水平，提高部队战斗训练的质量，改善军事指挥机构的训练，以及各级指挥机构指挥人员运用最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通讯系统和无人机指挥下属机构的能力。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这几天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正在进行系列测试赛，测试赛上除了要对比赛场地进行测试，同时呢还要对相关的志愿者服务等内容进行测试。具体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据了解，张家口赛区志愿者分为赛会志愿者和城市志愿者两大类，本次测试赛上都要进行服务测试。赛会志愿者主要在竞赛核心区各个场馆服务，城市志愿者分布在张家口全市的主要节点开展服务工作。30号，记者在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看到几名城市志愿者在进行引导工作。 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志愿服务点位一共有12名志愿者，志愿服务的主要内容有方向指引、应急救援以及对入园游客的健康码和行程码的一个查验和查看。 截至目前，张家口赛区已经招募选拔出2700余名城市志愿者。在此同时，英语、口语、冬奥知识、应急救治、岗位培训等各项培训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从明年1月中旬开始，全市17个县区的城市志愿者将陆续上岗服务，在全市98个城市志愿服务点位上为四方宾客开展服务。 昨天2021年北京市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暨迎接冬奥法治同行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首都图书馆举办。今年的宪法宣传周突出了法治冬奥宣传内容。 在启动仪式上，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向社会发出了法治冬奥的倡议，请市民朋友做好法治冬奥的参与者、支持者，做讲法治、守秩序的好市民，向全世界展现一个文明、法治、诚信的主办城市形象。请社会各界尊重和保护奥林匹克以及残奥运动知识产权，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以实际行动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为进一步团结引领北京市广大妇女和家庭积极参与冬奥，倾力奉献冬奥，北京市妇联启动迎冬奥首都巾帼一起来群众性宣传文化活动，以人人都是冬奥主，携手共建双奥城为主线，向首都广大妇女和家庭发出迎冬奥首都巾帼一起来的倡议，号召首都广大妇女群众和家庭积极参与到畅想冬奥精神四项行动中来，全面展现首都巾帼力量，助力冬奥的精神风采。 接下来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中国足协公布了2021年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二阶段第15到第22轮的对阵日程表。根据赛程，保级组比赛将会在苏州赛区举行，而12月12号开启比赛。广州赛区举办的争冠组比赛将于12月13号打响。中超2021赛季的最后一轮将会在2022年1月4号结束争夺。这也是中超历史上首次经历跨年赛季。本次中超第二阶段比赛将会在23天的时间内进行8轮，共64场比赛。 昨天，北京国安俱乐部在官方微博上对外公布了外援前锋巴坎布离队的消息。随着巴坎布的离开，国安队引进的所有大牌外援全部离队。根据国安俱乐部未来的建队计划，球队主力阵容将以更年轻的球员为班底打造。 为了应对背靠背的赛程，北京首钢女篮昨天在2021-2022赛季 WCBA 第八轮比赛当中雪藏了主力，最终以56-80不敌对手江苏女篮，目前战绩2胜6负，暂列积分榜的第14位。北京首钢女篮上周日击败天津队之后结束连败，但也随即开启了魔鬼赛程。 在昨天与江苏队的比赛后，今天北京首钢女篮将迎来背靠背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河北队。此后他们将在周五和周日还各有一轮联赛，六天里总共要进行四场比赛。而在四个对手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就是江苏队。上赛季江苏队常规赛15胜1负，排名第二。 再来关注女排方面，昨天下午在广东江门举行的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第四轮比赛中，由于北京队所在的 B 组强队不少，加上北京汽车女排又是重组的全新球队，以及缺乏职业联赛的经验，导致北京汽车女排昨天以0-3输给了实力强劲的辽宁女排，因此遭遇四连败。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继续来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记者从故宫博物院票务部门了解到，故宫年票今晚8点钟开始发售，观众既可以在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也可以在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年票购买窗口购买。今年为了满足更多观众一年多次参观故宫和收藏年票的需求，故宫年票总数为50000张，而且年票发售时间一直持续到本月的31号。 作为第五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的重头戏之一，12月16号到19号，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奥涅金》将在北京天桥剧场复排上演。这次复排距离这部芭蕾舞剧首次在国内完整上演已经过去了10多年。 奥涅金改编自俄罗斯文学家普希金的同名长篇诗体小说，讲述了傲慢而愤世嫉俗的贵族青年奥涅金的故事。2008年，中央芭蕾舞团首度在中国上演了这部作品，其独特的风格和戏剧化的演绎成为了现象级的作品。 这次复排在2008年首轮演出当中担任主演的张健将会再度登台，中巴年轻一代的中坚力量将会首度出演，中巴交响乐团将会带来现场演奏。为了向观众展示原汁原味的德国芭蕾经典名作，中巴的演员和音乐、舞美、服装等各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网络和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对接每一个细节，以期达到最佳的呈现效果。 天津市第二届蹦豆喜剧节全国喜剧精品云上演出季12月将迎来京剧、豫剧、粤剧、花鼓戏、汉剧五大戏曲剧种的7台演出，通过北方演集团方寸直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均持支持文汇卡购票，12月2号上线直播的豫剧《贾旭成龙》由河南省偃师市豫剧团演出。 12月10号、16号、31号，上海越剧院演出的越剧《孟丽君》，上海越剧院一团演出的越剧《三看玉妹》，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沉香扇》将会依次上线直播。而12月17号，青岛市京剧院演出的京剧《智击美猴王》也将会在线上和观众见面。该剧是由《西游记》的故事为原型改编而成，在保留了京剧唱、念、做、打的表演形式上，又融入了民族舞和幽默风趣的单口相声。剧中呢，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同时又有猴戏的精彩表演。 北京环球度假区日前发布了冬季假日主题活动，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的首个季节性主题活动，2021年12月3号到2022年的1月8号期间，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将推出80款冬季假日主题餐饮以及上百款冬季限定的潮流商品。 昨晚2021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在国家大剧院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开幕，并且通过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央视网、人民日报新媒体、北京日报新媒体等多家海内外网络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 本届论坛由国家大剧院主办，来自全球五大洲、21个国家和地区、70家国际艺术机构的100余位交响乐领域行业代表齐聚云端，围绕交响乐的可持续发展、交响乐团与剧院、构建城市文化地标两大议题开展讨论，共同探索交响乐未来发展的新可能。今天的下午4点半，2021世界交响乐团北京论坛举行分论坛及闭幕式。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文明旅游示范单位要求与评价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研究决定，全国47家单位为第一批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其中京津冀地区有6家单位位列其中，包括北京市颐和园、北京市慕田峪长城风景区、中国天津盘山风景名胜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景区、河北省衡水市衡水湖景区。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旅游热点防疫预报机制的通知》，着眼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要求，通过构建科学研判、分类指导、动态调整、精准防控的旅游热点防疫预报机制。 旅游热点防疫预报以热点指数为依据，实行百分制，设立一级红色警报、二级橙色预警和潜在风险提示3个预警等级。热度指数预测范围包括全国334座地级以上城市以及重点的县级城市，综合考虑了城市旅游的承载量、市场恢复率、增长率等基数指标，样本地区的旅游发布和传播、互动和交易、满意度和舒适度等当期的指标，以及网络搜索量、旅行商的采购量、旅客预订量等预期的指标。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民以食为天，在北京冬奥会紧锣密鼓的筹办工作中，北京冬奥村的餐饮服务直接面向来自全世界的冬奥运动员。那么冬奥会时运动员们吃得怎么样呢？今天冬奥的脚步提速篇第9集将带您走进舌尖上的冬奥，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楚烟的报道。 终于到了吃鸭子的时刻了，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这个一边品尝北京烤鸭一边大呼太幸福了的女孩，就是中国自由式滑雪名将谷爱凌。她吃的这只北京烤鸭可真不简单，因为这是一份符合冬奥食品标准的烤鸭。这么一只鸭子上桌前要经历50多项检测，我们来听听这只冬奥烤鸭的故事。 我们这个鸭子它首先出自这个我们的国营农场，它的这个所有的安全性啊都是可追溯的，就是你哪一个批号的鸭子可以倒找，这个是我们运动员餐的一个保证。选好了鸭子以后，把它送到了咱们中国的兴奋剂检测的实验室，进行糖皮质激素还有利尿剂等等50多项 这些 检测 专业的，他都知道。 所以今天吃的是非常安全的。 太好了。